第113集，我想试试。走到龚颖贤房门前，任意却发现门没有关，主人好像十分匆忙地进去了，仅仅是虚掩着。任意轻轻敲了两下门，没有回应，他顿时有些担心。龚颖贤是极度注重隐私的人，进卧房不关门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想到龚颖贤近两天没睡觉，见那脸色明显是非常疲倦和低血糖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轻轻推开了门，发现龚颖贤穿着睡衣趴在床上，拖鞋没脱，被子也没盖，并不像是准备睡觉的架势。糟了，不会是晕倒了吧？任毅有些着急了，他走过去轻声叫道： 颖贤，颖贤。 龚颖贤却毫无反应，只是呼吸平稳，看来似乎睡得很沉。任毅把淼淼放在了一边，他记得龚颖贤叫非常轻，不可能这样都不醒，如果叫不醒的话就得叫医生了。任毅推了两下龚颖贤的肩膀： 颖贤，颖贤，醒醒，你怎么了？ 龚颖贤突然睁开眼睛，任毅吓了一跳，连忙缩回手。龚颖贤却是本能的一把擒住了任毅的手，将人拽倒在床上，同时迅猛地撑起了身体。 你干什么？ 他刚洗完澡，只罩了一条浴袍，连腰带都没仔细系，此时随着他起身的动作，前襟大敞，一览无遗。任毅的脸几乎撞上龚颖贤的胸膛，鼻息之间全是龚颖贤沐浴后的淡淡香味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根本忘了说话。龚颖贤甩了甩脑袋，清醒了几分。 你进来做什么？ 我送淼淼过来给你看，然后我想，我怕你晕倒了。你是晕倒了吗？ 任毅磕巴着说，他想起什么，赶紧将手抽了回来。 我不是要故意碰你啊，我是怕你晕了。 龚颖贤手里一空，那种熟悉的温度和触感甚至不足够抚慰他一点点，就消失了。他心里烦躁极了。 我洗完澡出来太快，想躺一下。 龚颖贤见任毅的目光左右游弋，就是不看他，便低下头，发现自己敞开的浴袍，顿时明白了任毅的不自在。他本想习惯性的遮掩一下，但抓着浴袍却没有动。任毅的目光逃难一样放在了淼淼身上。 你想睡就继续睡，不要太累了。 龚颖贤抬起头盯着任毅，目光深沉难懂。 你和齐潇做过吗？ 任毅浑身都僵住了。 既然你对男人有想法，那你幻想过跟我做吗？ 任毅此时只恨不能消失在当场。龚颖贤并不是第一次语出惊人，而是时常说出一些与那冷冰冰的外表截然不符的让人烧心烧肺的话。大约是因为龚颖贤不在乎自己的社交评级，所以想说什么就说了，然后把难题扔给别人。任毅有苦说不出，他甚至连现在该说什么都没想好。龚颖贤不依不饶地看着任毅：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我这样让你不自在吗？ 说完他故意掀了掀浴袍，任毅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我一直都在说我想说的。 龚颖贤直勾勾地盯着任毅，不给他一丝喘息的机会。 你有没有幻想过？ 你问这种问题的目的是什么？想羞辱我吗？ 我有权利知道跟我有关的事。你之前一直瞒着我，现在你不觉得欠我一些真相吗？不准再骗我。 任毅烦躁地扒了一下短短的头发茬，依旧是难以启齿。说没有吗？这种谎言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显得毫无说服力。说有吗？他不敢想象龚颖贤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，所以任毅 做了一件挺怂的事，他决定炖了。 我不想讨论这种问题，你休息吧。 说完大步往门口走去，他的手刚摸到门把手就感觉背后生风，接着刚刚开启的门被一只大手用力推了回去，咣的一声关严实了。仁义顿时心跳加速，他用余光瞄着从身侧横过来的那只按在门上的手，五指白皙修长，指甲圆润干净，看起来是一只适合执笔为文的漂亮的手，可实际上枪法奇准，力气奇大。他注意到这只手的四个掌指关节不像正常人那样有明显的凹凸起伏，那是常年打拳导致的关节变形。有时候龚应贤生气的时候，仁义是真的有些打怵的，比如现在。他能感觉到龚应贤就在他背后，也能感觉到温热的呼吸喷薄在自己的后颈，仅从急促的呼吸频率就能体会到龚应贤的怒意。于是他一动也不敢动。龚应贤将另一只手也按在了门板上，将仁义困于两臂和高大的身躯之间。他凑近仁义的耳边低声道， 想跑？ 仁义心脏一颤， 回答我的问题。 一个正常男人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有想法，可能只是本能反应，不代表他会做什么。 那就是有。 龚应贤从背后看着仁义红透了的耳根，心里就像有只小爪子在轻轻的搔。他用唇若有若无地碰着那耳朵。 转过来。 仁义紧张到掌心都在冒汗。 我说转过来。 仁义闭了闭眼睛，认命地缓缓转过身。侧身的时候他已经竭力往后缩，却还是不可避免地碰到了龚应贤的身体。仁义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鼓起勇气直视龚应贤的双眼，那眸中的深意令他根本读不懂。 是什么样的幻想？ 不记得。 跟你和齐小组的一样吗？ 不知道，不记得。 你幻想过我亲你抱你吗？和你 够了。 仁义伸手想要推开龚应贤，龚应贤一把擒住他的手腕钉在了门上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进仁义的瞳眸深处，锋锐如兽。 你不是说对我没有任何想法吗？你还要说多少谎话？ 你想证明什么？龚应贤，证明我就是对你龌龊想法的恶心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那些不过是本能，本能。你也是男人，你他妈早上起来有反应的时候是对空气有想法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一直是齐霄那种型的。你不用担心我对你有非分之想，更不用担心我会骚扰你。你不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了吗？ 任意一口气吼完，整个心室都在发颤，他浑身冰冷，仿佛血液都在瞬间被抽空了。唉，即便是这样将了龚应贤一军，心中也没有任何得胜的喜悦，他只觉得自己又可悲又可笑。他甚至不明白这样强行狡辩是为了那早已不可能维系的友情，还是在龚应贤面前所剩无多的尊严。究竟是图什么呢？他还抱有什么希望呢？如果他最后的底线只是龚应贤不要讨厌他，那么这番话说完，哼，这道底线恐怕也被击溃了。龚应贤的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去，目光愈发冰冷，神情更是狠厉不已。 好，很好，是我自作多情。 龚应贤咬牙切齿地说出自作多情四个字，只觉一字一把刀捅进他心里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 只是要确认一下，确认你对我没有不该有的念头。毕竟你曾经也嘴上说着跟我是朋友，背地里却瞒了我那么多。 那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吗？ 放心了。 龚应贤不怒反笑，那笑容令人一寒毛倒竖。 可以放开我了吧？邱队长应该快到了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做。 龚应贤却没有松手，他微微躬身，平视着仁义。 我有些好奇。 好奇什么？ 那件事，大部分人都说很舒服。 我以为你很排斥。 我为什么要排斥性？性是繁衍的手段，跟吃饭睡觉一样是动物本能。性也是研究犯罪心理时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我排斥的是人。 仁义现在听不懂了，他不知道龚应贤说这番话是什么用意。龚应贤凝视着仁义的眼睛，从眼神到口吻都透着冷酷。 鉴于你刚好有一个不让我排斥的身体，我想试试。